温情十分。 FM 九九九，来自心灵的声音，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。 各位观众您好，欢迎您来故宫博物院参观。 这是碧瓦红墙外的大都会，这是永定河畔的大都会，这是五星红旗下的大都会，这是 CBD 中的大都会。帝都风范，原汁原味。 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